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两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上午比较适宜出行，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带着大家继续出发去旅行。其实呢，马上又到了这个十一长假了啊，很多朋友呢都会有一个困惑，比如说自己是白本护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出境记录的，那自己应该怎么开始自己的叫做护照之旅啊？因为如果你是白本护照的话，很容易会被某些国家的领馆判定是具有移民倾向啊，被拒签的可能性会增大。所以从这个签证办理的角度来说，还是要讲究策略的啊。首先应该去一些不容易被拒签的国家。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些建议，您可以按照下面的出境顺序旅行，可能会更好啊。比如说，首先东南亚这些国家容易比较过关，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等等。那这几个国家呢，递交资料简单，不但很少被拒签，而且啊，消费也低，旅游环境也还不错，甚至呢，比起一些省内游的费用还要低。所以你不妨先从这几个国家开始游起。那去过东南亚这几个国家之后呢，护照上的出境记录啊，也就不再是小白了。同时呢，你也多了一些旅行攻略跟经验。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去难度稍微大一点，同时签证的含金量这个越高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在这个签证界的国家中啊，日本的含金量相对比较高，因为它被归为是发达国家。其他发达国家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申根等国家。其实这些发达国家的这个 签证的含金量高，权威性也强。一旦拿下其中一个签证，那你再办其他国家的签证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通过率。因此建议大家在去玩东南亚之后呢，这个再去一下日本，然后呢来为自己的护照上的出境记录增加筹码。同时近期也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说日本对中国的签证政策放宽，签证办理门槛越来越低，准备材料也相对简化，拒签率也越来越低啊，推荐给大家来放心办理。在去完日本之后，这个时候护照的含金量就越来越大，那就可以去选择申请一些像这个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一些签证了。紧接着就可以迈向申根国签证了啊。申根国呢普遍难于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但是国不同，各自的条件也不尽相同。部分国家的拒签率近年来不断降低，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更是把办理时间缩短到最快48小时出签。 对于有一些出境记录的你来说，这几个发达国家就可以去申请了，只要你的材料真实齐全，没有不良记录，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而至于哪个国家作为首选啊，这个就看您个人喜好。好，有了日本、澳大利亚、申根国的这些签证之后呢，那么恭喜您，您的护照含金量已经很重了，有良好的出境记录，也有发达国家的签证，这个时候就可以挑战申请传说中最难的签证——美国签证。其实这个美国签证它难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申请者需要准备复杂的材料资料啊，另一方面还要面试，而这个签证官啊，刁钻的问题也让人很头疼。但是对于有着以上良好出境记录和拥有其他发达国家签证的你来说，基本上不会被这个美国签证拒之门外。哎，如果你攻下美国签证之后，恭喜你，基本上你已经在签证界走上巅峰了啊！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会被拒之门外，而且你拥有过美签，你办理其他国家签证的时候，出签的时间相对也会更有效率。所以综上所述，正确的出境游签证攻略应该是东南亚、日本、申根，还有这个美国，然后是世界各地。当然了，以上所说的只是建议，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出境日程，毕竟现在出国旅行签证办理越来越简单化了。 好的，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签证攻略之后，给大家再说一些免签国家吧，啊，那不就是更方便了吗？所以我们先说一个国家是多米尼克。这个多米尼克呀，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第列斯群岛东北部，东临大西洋，西濒加勒比海，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51平方公里的岛国。土著居民是来自于南美印第安部落的阿拉瓦克人和这个加勒比人，靠近古巴、美国和墨西哥，那距离美国迈阿密只有4个小时的时间啊。其实历史上这个多米尼克国家命运多舛，1493年哥伦布抵达该国，1763年巴黎条约把这个国家划归英国，后来又被法国两度占领，1805年法国占领者放火烧毁了罗索，英国支付了8000英镑的赎金之后，又正式的占领了该岛，那1958年加入西印度联邦，1967年实行内部自治，1978年11月3号多米尼克宣布独立，成为了英联邦成员国啊。那多米尼克在2014年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制度，根据中多两国互免持外交公务官员护照人员签证协议，中国公民持外交公务护照可免签入境多米尼克停留不超过30天，以旅游为目的的这个持有效证件、护照、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单或证明他有经济能力支付旅行的材料者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21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多米尼克啊，它的旅游优势是什么。大家经常出去旅游的人都知道，有一本杂志叫做孤独星球，他们一年一度会选出一个叫做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啊。在2017年的时候，多米尼克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荣升榜单。其实这个地方生态极好，被誉为巨大的植物实验室。2006年4月，多米尼克被世界知名的谢尔曼旅游网站列入世界前10位生态旅游热点地区，并且被誉为巨大的植物实验室。多米尼克虽然地域狭小，但是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仍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告诉大家，多米尼克是一个碧海蓝天、山峦起伏、风景秀丽的岛国，而且这岛上啊，常年郁郁葱葱，奇花异草，热带植物是美不胜收。你像闻名遐迩的世界现存唯一活动的沸腾湖就在这里。还有啊，就是这个多米尼克呀，没有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海外收益税或者是资本收益税，所以是一个开离岸公司的绝佳选择，可以说是享受全球免税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四季如夏，雨季漫长，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用来概括多米尼克的气候最贴切不过的句子了啊！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让这里啊四季如夏，雨季非常的漫长。还有这里水果众多，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让多米尼克四季如夏，雨季漫长，充沛的日照和雨量也让多米尼克的农业十分繁盛，香蕉、椰子、甘蔗、芒果等热带水果产量丰盛，成为了出口贸易的一个支柱产业。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啊，物价非常的低廉，在当地20万美金就可以买到非常豪华的房子，如果一般住的话，你只需要5万美金就可以了，这才几十万块钱啊！当地的物价更是便宜，500元人民币就可以在这里花上一个月呀，500块钱呀！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多米尼克有两个小型机场，不具备夜航条件，仅供小型飞机起降。中国到多米尼克没有直达航线，非直达航线的主要有北京至纽约到巴巴多斯，然后或者是到波多黎各，然后再到多米尼克。还有一条线路是北京到巴黎到圣马丁到安巴再到多米尼克。 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 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里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里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里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今天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知道。

我想想这个表述怎么比较合适哈，就是不能说被李健坑了，因为艺术作品嘛，肯定是要有二度创作在里面的。 是因为不能怪李健，只能是你想的太美，或者他写的太美，对吧？ 对，就是艺术作品还是有艺术升华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贝加尔湖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很自然、很原始，它也很神秘，包括这个景点的质量也非常高。我说的这个质量，有可能是它的水质，包括它湖里的一些生物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从一个单纯是旅游者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的经营可能并不像我们国内景点做的那么成熟。我不知道我表述的清楚不清楚。 非常清楚，明白了。 就是因为贝加尔湖它是一个非常天然跟自然的地方。你在贝加尔湖，你甚至脚下还有那种没有被开发过的土地，就是它的各种景点，它有很多景点，比如说姑娘山、河波角等等，它有很多很美的故事跟传说。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这个旅游者，如果是去到当地的话，你可能会失望的是在于你对它的景点的铺陈，就觉得它可能没有那么精致，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风光，但是自然风光带给你的那种壮阔的感受，我觉得还是很棒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我能理解，就是可能是你去到那里呢，看到的不光景色是非常原始的，连服务也是非常原始的， 对，就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贝加尔湖，我们去到了贝加尔湖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叫奥利洪岛，我们在岛上住了两天。在这两天当中，只要你深入到这个岛的腹地里去看，就近距离感受贝加尔湖的话，是没有信号的。你想想，这个在中国现在是不可能，怎么可能没有信号呢？对不对？ 怎么呢？我得给你弄个 WiFi 啊， 对 吧？ 别说 WiFi， 连 E 都没有。就是连两 G 的信号都没有，所以你如果去到了贝加尔湖，尤其是它岛上的腹地，就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湖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我记得我整整两天是跟外界都联系不上的。但是你如果就是离那个岛边近一点，就可能会有信号，但信号也不是很稳定。你如果用俄罗斯当地的运营商，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贴士，就是如果你选择了俄罗斯当地的运营商，你去买那种上网卡，那信号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个岛的深处也是没有信号的。 哎，就是贝加尔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构造？它就是一个大湖吗？中间还有岛？ 啊，是这样的，贝加尔湖它是呈一个月牙形。贝加尔湖非常大，它大到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我觉得挺惊人的。贝加尔湖因为它是湖嘛，它是淡水，如果供全世界人喝的话，可以喝40年。它最深的 就这个湖， 对，就这个湖。我当时觉得这肯定是宣传，但是我在贝加尔湖的博物馆也看到了相关数据，它最深的地方有1600多米。而且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这个湖，我们是包了一个游轮，但是是在游轮上喂。 我的天哪，土豪包了一游轮。 俄罗斯当地这个还是要说，俄罗斯当地的消费很便宜的，就是比我们想的要便宜很多。就我在那儿啊，就200块钱人民币没花完，就这6天的时间，200块钱人民币没花完，就是 你是因为没人花是吧？ 就是没有地方买东西，你知道吗？ 但是那这包游轮的价格， 包游轮，我想可能也不是特别贵，因为这是他们当地主要的一个那个旅游生态，因为我们是报的团，所以单项我是不知道多少钱，但是肯定是正常人都可以承受的这个价格。 明白。 而且这个游轮我们也只是在上面大概待了1个多小时，喂了一下海鸥，就是因为当地的列巴不是很有名嘛，就是大面包，然后喂了一下海鸥，然后呢，船长就为了让我们感受贝加尔湖，就当着我们的面儿，从湖里打了一桶水，非常清理。我抱着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卫生的这个心态，只尝了一小口，但是这口味非常清理。因为当时你知道贝加尔湖它所在的那个地区是属于比热容比较小的地区，真的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就非常热，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有点凉。现在可能才22度吧，平均下来，所以 那很舒服。 对，你在湖上还是感觉那个海风，那个湖上的那个风哈，吹着还是有点凉的，再加上那个湖水它非常清冽，所以还真的是有点麻牙的感觉，你知道吗？就那牙齿都冰冰的。但是他们那个水真的非常清澈，我们在湖边儿，你几乎是很清楚的能看到这个湖底的水草，这都绝对没有问题，包括鱼啊什么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说了，它不太像我们中国人认为的那种景点的这个人员呀，或者说是买 买票啊，各种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他们就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风光，但是这个自然风光的质量非常的好，它是这样的一个景点。 明白明白。 就贝加尔湖它非常非常大，它最窄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也是要有40公里前后、 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们是从它最窄的地方坐游轮才上的船、才上的岛啊、所以我们去到了它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叫奥里红岛。它整个是成一个月牙形的形状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湖，就是你站在岸边可能把这个湖岸 就能看完了， 对对，就能看看遍的，不是 不是。我们当时我们都没有把这个岛整个转一边，我们只是去了这个岛当中、就当地人认为有故事也有信仰甚至还有一些宗教意味的这个景点去看了看、都完全没有把这个湖走完。这个湖非常非常大，刚刚不说了吗、全世界的人喝40年。 对，那这个湖里边有多少个岛？就是有很多个岛。 如果说是有人居住的只有我刚才说的那一个岛、但是没有人的应该是有3个岛。就一共是有3个岛的、但是最大的那个岛就是我刚才说的奥里红岛、现在游客如果去贝加尔湖想住的话一般也都是会选择这个岛，这个岛上的居民也都是以服务游客为生。 那这个岛上它是就是原来就有人呢，还是说就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就来就是居住？ 这么说哈，就是接待我们的地勤地接、是一个伊尔库斯克当地的人，就是因为贝加尔湖在伊尔库斯克市、伊尔库斯克市是俄罗斯当地第二大城市、这个地域关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接待我们的那个地接呢是土生土长的伊尔库斯克人、他在大连留过2年学、他就是学中文的， 就是没满口东北腔来整两下啊、 那倒没有，我觉得他说话有点新疆味儿、就是他吧，他中文是说的没问题、但是呢你知道还是跟我们这种交流不太一样、所以他在讲这个奥里红岛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是听着有点一知半解、但是可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岛上好像一直就有克里亚特人在居住、克里亚特人是被认为是蒙古族人的后裔、所以他长得跟当地的俄罗斯人都不太一样，不是高鼻梁然后皮肤很白、金发碧眼，不是，他长得很、他长得就跟我们很像、他长得有点像蒙古人，就内蒙古那边的、就是那个蒙古族的人、所以呢他长得猛一看就是你总觉得好，哎，这是俄罗斯人，实际上他也是俄罗斯人，但是他是克里亚特人、在这个奥里红岛上的大多数的俄罗斯当地人呢都是克里亚特族、他们去为这些游客服务。如果我没记错，就是通过这个导游给我们的讲解，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他们一直就生活在这儿。 明白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靠那个贝加尔湖为生，但是现在贝加尔湖为了保护它的原始的生态环境、也是不允许钓鱼的。 不能钓鱼、 不能钓鱼，原来还是可以钓鱼、现在不能钓鱼了，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物多样性、因为贝加尔湖它当中的蕴含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它里为什么它的湖水特别清，是因为它有一种虾、我中国人去了以后戏称说小龙虾，这个小龙虾被叫做清道夫、因为它一只每一天可以清理30到50克的比如说食残呐、小生物的一些尸体啊，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湖水净化，它本身就有这种作用。然后呢，但是它还是贝加尔湖很独特的一种生物，就别地儿都没有，只有贝加尔湖有。日本的有一个机构试图把这种生物去引到其他的一些水域当中，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就是贝加尔湖它很独特的一些生物多样性，而当地为了保护贝加尔湖很独特的这种自然环境，所以现在不允许垂钓、而且有很多很多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扔垃圾。你知道我们贝加尔湖那么大，我真的大概待了2天，无数次跟贝加尔湖亲密接触、我只看到了一个矿泉水瓶。但是就由此可见、大家对就是当地人包括其实绝大多数去到那儿的中国游客都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么漂亮这么自然这么清澈的地方一定要保护好它、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 哎，真是啊、那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要去贝加尔湖的话、当地都 怎么去？ 先说怎么去吧。 先说怎么去，我觉得这个去的过程可能就会拦住一票老人跟孩子。因为去是这样的，我们是坐了新西伯利亚航空的直飞北京到伊尔库茨克市的航班。凌晨5点出发，然后 大概七点左右到了伊尔库斯克市、 嗯、 飞机其实还好，两到三个小时的航程嘛，不算很长， 对、啊、可以啊， 对吧、 哦， 但是你如果要去到贝加尔湖还需要再坐大巴车，还要有300公里的行程，就至少要开大巴车开4到5个小时、 嗯、哎呦、 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受罪的，就如果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它路况呢，路况怎么样？ 俄罗斯当地就至少我所见的伊尔库斯克市当地的交通情况、 嗯、 远比不上北京甚至我们国家的一些二线城市、 嗯、 它高速路非常窄，两双车道、 嗯哦、 去一条回来一条、 哦、 嗯，而且大家应该在各种就是这个文章当中都见过，俄罗斯人是我们叫他战斗民族吧、 嗯、对对对 对其实开车就是以我的感受来讲、 嗯、 我觉得也是比较嗯还是比较猛的 啊、哦 对就是而且在大巴车上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哈、 嗯、 就大家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但 是我想说的是这五个小时的路程对于一般人来说都会觉得比较疲惫。 嗯 嗯而且这个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可能就像我们有服务站啊，就你可以买点水、 嗯、 买点吃的这种补给 嗯 做的一般，不能说完全不能接受、 啊、 就是做的一般，因为跟我们就中国现在大家都生活好了嘛， 嗯 就是你很难接受说服务站的卫生间是最原始的卫生间 哦， 就这个我觉得可能会让一部分旅游者就是止住脚步、 啊、 但是我觉得哈、啊、就是你如果要去感受一下这种自然风光的话、 嗯、 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对对对、 嗯、确实是， 而且你出去了以后回来以后才知道哦，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变得这么好了是吧， 挺好的，对，我真的觉得我这回回来以后觉得自己平时生活好幸福 哦 对、 那他那边的那个就是整个的服务业或者是比如说住的地方吃的地方多吗、 嗯 可选择的多吗、 嗯、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伊尔库斯克是当地它是有一些军工产业的，除了军工产业之外就是旅游业了、 嗯、 所以它其实对于旅游业做的我觉得还可以，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去我对俄罗斯人有一种新的认识、 嗯、 就不再像原来只觉得他们是战斗民族哈、 嗯、 所有航班都不能降落，只有俄罗斯、 嗯、 俄航能降落，其实也不是这样，我觉得俄罗斯民族它是一个粗中有细的民族、 嗯、 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伊尔库斯克市的这个机场、 嗯、 国际机场哦、 嗯、 大概也就跟我们我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啊，远没有 SKP 那么恢宏，看着、 啊、 可能就像是一个二三线小城市的商场、 啊、 就那么大、 嗯、 非常小，我当时出来了以后我就震惊，我说这是国际机场吗、 啊、 对，就是上面写 airport 就是机场、 啊、 然后它的卫生间非常窄、 啊、 我不算胖子对吧、 啊、 就大帅就知道我不算胖的、 嗯、 但是他们那个卫生间只够我坐下去，我觉得我左手跟右手都没有把手臂夹起来、 啊、按说俄罗斯大妈不都挺胖的吗、 哎、是是，你看这也是我的想法、 啊、 我觉得说他们进得来吗，但他们的厕所就是这么小、 嗯、 而且硬件条件非常差、 嗯、 可是、 嗯、 马桶非常干净、 哦、 卫生纸非常充裕、 嗯、 还有热水、 嗯、 洗手液、嗯、擦手的纸巾、嗯、就你明白吗， 明白， 它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嗯、 即使它的硬件可能没有那么高档， 明白明白、 哎、 就是可能设备会有一些老旧啊、 嗯、 等等的，但是呢、 嗯、 它在这些就是这个人性化的服务方面、 哎、 软件方面还是 做 得很好的， 对、 嗯、 而且我以为这是机场就是可能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才会这样、 嗯、 你会发现在俄罗斯当地所有的就是服务设施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 哦， 就是像卫生纸、洗手液、热水、擦手手指这种很就能让你幸福指数稍微提高一点的这些小的设施它都是很全很全的、 哦、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就俄罗斯民族它是一个粗中有细的民族、 哦、 就是它会很贴心，但是它可能态度不会特别好、 哦、 我想到我们在贝加尔湖，因为当地就在奥利红岛住的那两天哈、 嗯、 当地的物资并不是说因为毕竟在岛上嘛、 嗯、 并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 充裕、嗯、 哎，对对对，你刚才问我住哈，就是顺便可以提一下、 嗯、 我们住的都是当地用木头搭起来的小房子、 哦、 木屋， 那是挺感觉挺好， 哎，感觉非常好，但是木屋有个问题是什么，非常不隔音、 嗯、 而且它还有木头独特的那种气味、 嗯、 有习 惯的人就 OK，不习惯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不适应。 嗯嗯 啊，就是那种应该是松木香吧，那种很香的味道。然后呢，因为它是木头制的房子，所以你在其中，比如洗漱的时候，有很多规矩，比如说水不能滴到地板上。 哦， 因为我们当时住二楼，如果你滴到地板上，可能一楼的人就会有感觉。 明白，就是从上面就往下渗水了，是这意思。 所以木头房子它有木头结构，它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些你使用它的条件跟场景，这就不一样了。 那洗漱的时候不能滴，那洗澡怎么办呀？ 他洗澡就是他就会给你围个帘子，还特意在门上贴了一个用中文写的通知，洗澡的时候水千万不能溅到外面，如果溅到外面就罚款3000卢布。对，所以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吧，因为你木头建的房子，你如果滴水了，人家怎么办？ 这好家伙，这我有点就 要接受不了， 有点接受不了。你这我洗澡的时候我还得控制水， 哎，对对对对，是，而且当地的热水非常贫乏，你如果赶上这一个旅店的人都一起洗澡，你可能就没有热水用。对对 哦，那你不会洗着洗着没热水吧？ 真的有这种情况。 我天哪，这个 当啊，而且当时我们酒店是告诉我们不允许在房间里洗衣服的。 嗯， 就是他说我们有专门的洗衣店，我们可以帮你洗，但是你自己不能洗。他就是怕你用热水量太大，因为这也跟他岛上独特的这个资源匮乏，也不能叫匮乏吧，就是他取用非常不方便嘛。 嗯嗯嗯。 对，我还是要再说一下关于俄罗斯人的这个性格问题啊。 嗯嗯。 我们在岛上住的那两天，刚才住我说过了，再说一下吃。 嗯。 我们在整个环湖的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有一餐是需要司机给我们做饭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知道岛上的这个路况啊，非常不好，它都是那种非常原始的泥路，你知道吗？我们在岛上住的那两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特别理解鲁迅先生那一句，本来没有路，人走的多了也就变了路。因为它所有的路都是两道车辙，就是前面的车开过的辙，你只要顺着那个车辙开，那就是路了。 哦， 我们在那个岛上是需要坐俄罗斯当地的越野车，叫做瓦斯车。这个瓦斯车，因为我从小在部队长大嘛，我觉得特别像部队的那种很原始的那种吉普车。就是它非常颠，而且它的密封性非常差，它开起来呢也非常晃，再加上路况不好，一辆车可以坐7到8个人。 哎呦， 然后有的车还没有安全带，所以在这个车上啊，实在是不是特别愉快的体验。但是很不一样，如果有玩绝地求生，也就是吃鸡游戏的朋友，就一定会非常有感受。我觉得我就是到了吃鸡那个场地的实景，你知道吗？ 到了实战场地。 对，开着那个越野车爬上爬下的，然后特别颠簸，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哈。然后因为我们团体出行嘛，我们是有4个车跟着我们一起走的。然后因为在刚才说过了，就是他当地的这个零售的非常不发达，所以我们的吃饭问题就是要司机来解决。司机会带着一口锅，会带着一些鱼罐头，会带着一些蔬菜，在湖边给我们煮鱼汤吃。 哎呦， 哎，你 想 听起来挺浪漫的， 哎，听起来很浪漫是吧，但是就是当时的一些硬件情况，怎么说，我觉得如果多吃几顿你肯定接受不了，但如果吃一两顿其实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司机熬的鱼汤非常好喝，就很鲜美，你知道吗？虽然是鱼罐头啊，然后它里面加了米饭跟黄油还是土豆，土豆是俄罗斯当地最重要的主食。然后呢，我们这个鱼汤因为大家也都累了，就能喝两碗鱼汤也觉得很幸福。然后那个司机其实非常贴心，他告诉我们哪种鱼汤配哪种面包，有的配列巴，有的是要用茶配那个小餐包的。他其实很细致，但是他态度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比较粗暴。因为他要带各种餐具给我们用嘛，他都是装在塑料袋里的，一袋子是杯子，一袋子是搪瓷盆儿，就啪啪往桌子上一扔，意思就是你们自己拿，拿完了以后给你们倒茶什么的。就是你会觉得你感受不到微笑服务这件事儿，但是你又觉得他很贴心，他告诉你，他就因为我们没法交流嘛，他就用手指着面包，用指面包，然后再指鱼汤，那人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就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吃，对，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但是我为什么说他们粗中有细呢？他给我们做完鱼汤，就捧着一本书开始读。哎呀，你懂那种感受吗？ 哎呦，我天哪！ 哎，当时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八达岭长城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延庆龙庆峡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17度；平谷金海湖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21度；怀柔红螺寺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20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密云云蒙山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8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门头沟灵山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14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冉冉，他带着大家一起去到李健歌声当中的贝加尔湖畔啊。那这个在上半时段他也说到了他在那里的一些所见所闻，尤其是最后的时候提到了在旅行途中有一位粗犷的俄罗斯大哥啊，做饭的时候挺细致，但是呢这个表现的态度又显得很粗犷，而然后你刚觉得他怎么这服务态度这么差的时候，你一转身却发现他坐在车上正在读着一本书啊，如此的粗中有细，如此的有画面感。当然这样的旅行体验您能否接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冉冉他怎么说。 他是需要你抱着一种开放心态才能接纳的独特的旅行体验，但我一定不觉得说你去了会后悔。可是我可能不会去第二趟。对，但 但我觉得这个经历如果有，如果可以有，还是要有一次。 对对对， 嗯、 特别的好。 嗯， 哎，那你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旅游景点吗？ 我们这回去主要就是看的贝加尔湖。 嗯嗯。 因为贝加尔湖太大了嘛。 嗯。 它有很多值得你去关注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我们为了海鸥， 嗯、 我们品尝了湖水， 嗯、 我们还去了贝加尔湖的这个博物馆、 哦、 去。探究它背后的一些信息， 嗯， 因为我们这一回去呢是属于在贝加尔湖没有冰冻上的一个时期、 嗯， 也是比较黄金的观察时期。因为贝加尔湖应该每年 它会有封禁期是吧？ 它也不是封禁期，它就是会有结冰期跟非冰期。 啊、哦， 就是冬天的时候，当地的气温是非常低的，-30到50度。 哎呦啊！ 还有号称蓝冰、 哦， 就是那个冰是蓝色的。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想要去看冬天的贝加尔湖。 哎，对。 但是好像是，哎，我怎么那天听旅行社说，它会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进去的，冬天是不开放的，还是怎么着？ 冬天应该是它最美的那段时间是可以开放的，但是可能你进， 嗯、 就是贝加尔湖实际上它应该是不接受个人去玩的、 哦， 只能是团体去比较。因为其实这个我真的非常理解， 嗯、 你知道，在贝加尔湖，因为通讯基本靠吼，所以如果一个人丢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每次集合上车之后，导游都会在。三跟我们强调说几点回来就一定要几点回来，如果找不到一个人真的是非常危险、 嗯、 因为当时在贝加尔湖边上的几个景点哈、 嗯、 它都是那种山很高、 嗯、 你往下看，我觉得像我这种女生可能会觉得有点恐怖、 嗯、 我都不敢往那个也不叫悬崖了，反正就是那个山边上、 嗯、 我都不敢往山边上走，因为确实很高、 哦、 所以还是有一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还是需要注意安全的。对， 那个岛上你玩的那个岛上有什么样子的景点吗？就是你说也没有逛完是吧？ 对，我没有逛完，但是我去了几个著名的景点、 嗯、 比如说河波角、 嗯、 还有观望台。 哦， 然后这个河波角呢其实就是观看贝加尔湖最好的一个位置。 哦， 因为当地它其实是信就是他们是信奉萨满教的。 哦， 就是它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在里面、 哦、 所以不同的景点都是有一些对应的宗教故事的。 嗯， 哎，这个是它当地一些景点比较独特的地方。但是坦白讲，我觉得除了湖、 嗯、 他们那些比较推崇的景点、 嗯、 我觉得跟国内的景点的就是壮阔程度来讲还是差点意思、 哦、 但是我觉得单就湖本身来说确实是值得一看的。 哦， 因为你想湖面再加上湖就是空气当中的温度和这个水表面的这个温度它是有一定温差的、 嗯、 所以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你看到的湖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去到了一个景点，我有点忘了名字了，因为它都是当地的语言就很难记。我学俄罗斯语的当中的你好学了3天没有记住， 舌头不会打弯儿。 对，就它非常难记，所以这个几个景点的名字我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在其中一个离湖最近的景点、 嗯、 我刚去的那一分钟是晴空万里、 嗯、 2分钟之后就飘来了一阵雾、 哦、 你知道那个雾就是因为当时是晴天嘛、 嗯、 所以水蒸气会上扬、 哦、 但是又由于水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它就会在水面结成一层薄薄的雾、 哦、 你如果离贝加尔湖的远一点的距离，就是站在远山上看贝加尔湖，就能看到一层薄雾铺在贝加尔湖上、 哦、 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就是仙 境 一般、 嗯、 哎，太震撼了。所以我说如果作为它自然景观来说、 嗯、 那个自然景点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是说不好听的就是它需要一些运气的成分在、 嗯、 就不同的景色你是需要运气的、 嗯、 因为据说8月初嗯，八月的第一周去的那几个旅行团、 嗯、 就赶上贝加尔湖当地一直在下雨，所以他们什么都没看到、 哦、 再加上天气非常冷、 哦、 吃的也觉得不是特别可口穿的也不是特别合适， 就旅行体验就很差。 对，旅行体验很差。但我们去的这几天全都是大晴天、 嗯、 温度也很宜人、 哦、 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太美了。 哇， 就除了有一些旅途当中的因为硬件上带来的、 嗯、 不满意，然后就会被自然风光本身所消解了。 嗯， 所以这个挺难得的。 哎，那还有很多人就是会拍那种就是去住的 是叫湖景房嘛，就是就比如说是能够打开窗户就看到整个的湖啊。 可以，这个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嗯、就是刚才我说的住的木头小房子嘛、嗯、因为在奥利红岛上大多数人都是以接待游客为生的、嗯、所以他们造的这个房子也都会特意选择离湖边不是特别远、嗯。我说的这个不是特别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大概就是如果你步行到湖边哈、啊、就是你的脚可以伸到湖水里去、嗯、大概需要走5到10分钟的路程、 哦、 所以你如果住在挨着湖面那一片的房子当中的话、嗯、你是开开窗户真的是能看到湖景的、哦、非常的美，所以这有又有一个小贴士，就是如果你住宿的时候一定要选临着湖的那一面叫湖景房、 哦、 我就住到了对面 所以那边就是什么叫山景房还是土景房 山景房吧 山景房、哎、那个还有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岛上它的住宿条件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很高档的酒店吗？还是说都是这种民宿式的？ 一般都是民宿式的、 嗯。 我觉得高档跟低档，如果非要有一个区分的话，就是相对、嗯、有一些酒店是共用卫生间的。 哦、 就是房间里没有卫生间、 哦、 然后呢但是就稍微质量好一点的符合咱们国人出门旅游的这个标准的就是房间里是有卫生间的、 哦、 但是大家也不要说共用卫生间就把它想得特别破哈，但是也还好、嗯、我觉得当地的那个陈就酒店的陈设就有点像、嗯七天如家吧、 哦、 就是它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无非就是、嗯、就隔音差一点，可能旁边人打个喷嚏你就能听得到， 明白。 然后大家如果在外面走廊里有人说话你也能听得到，而它每家每户因为是家庭旅馆嘛，所以它房子数量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它这个楼就是比较小。我们在的那个旅店一共是有2栋楼，这也不能称作是楼，因为它一共就2层一层应该是有大概8到10间房子吧，所以一栋房子里大概就有20间房子、 哦、 然后它有2栋应该是同时能居住40间房子的房客、 哦、 是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它会有单独辟出来一个小的平台作为大家的就是吃饭的地方、 哦、 姑且叫食堂吧，但看起来比食堂稍微高级一点点吧。对，就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嗯、 最后是不是快没时间了？ 没有有时间你说。 对，我觉得还可以说说吃 啊，你说吃吧。嗯， 因为在去之前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你带点方便面吧、 哦、 你知道我在把方便面放到行李当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是忆苦思甜的所以当时我还震惊了一下，我说怎么还需要带方便面、嗯、但去到当地我就能理解了、 嗯、 因为可能俄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惯的。 哦， 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有用得上方便面、 嗯、 啊，就我觉得吃的是还可以，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花样确实不是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每天或者说这几天一直在吃的2种蔬菜就是黄瓜跟西红柿、 啊、 每一餐都会有黄瓜跟西红柿，在 炒的拌的炖的焖的， 就是你想多了，就切好了的黄瓜跟西红柿一片一片的，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啊，生的就这样给你。 对，就生的，对，就黄瓜跟西红柿只有这2种。 哦哦哦， 而且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是不是俄罗斯只有这2种蔬菜啊， 他们吃这个都能长得那么壮、哦、 对，就每餐只有这2种蔬菜、 嗯、 然后再加上每人他们是分餐制。 嗯， 但是他们分餐的那个餐我觉得跟中餐非常像，所以给我的感觉俄餐就是中西餐的合璧。 嗯嗯， 就是每人会有一个小碗，里面会有一份小的沙拉。 嗯， 然后呢，刚才我说过的黄瓜跟西红柿是大家共享的。 嗯， 然后呢，每个人还会有一个盘子。 嗯， 这盘子里装的是米饭，然后每天会有不同的肉，比如说猪肉、鸡翅，然后再加一小份海带。腌制过的海带，基本上这就是你的正餐了。然后呢，还会有一盘俄罗斯香肠，就各种各样的香肠、 嗯、 圆的、长的、方的，再加上一份红菜汤。 嗯嗯， 红菜汤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西餐厅里喝的那种罗宋汤，但比罗宋汤我觉得口味要更好一点，所以它我觉得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但是他们整体的餐饮我觉得是比中国人普遍的口味要更清淡一些、 嗯、 就是你总感觉这个饭好像不太有味儿、 嗯、 哎，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哦、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作为就是你，毕竟去到当地感受一下当地的餐饮， 嗯、 也是没问题的。至少我食欲特别好。对， 哦， 对，是这样。哦，对，然后他们每一餐都会配甜品，他们那个甜品也特别有俄罗斯风情，就是一个盘子里边码着七八块的那个奶油蛋糕。 哎呦， 因为当地出产奶酪， 哦、 所以奶油蛋糕这件事儿对他们来说又是就脂肪的主要来源嘛、 嗯嗯， 就是能够提供热量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 冬天御寒嘛， 哎，对对，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嗯。 再加上可能有一些茶包可以提供给你，再加上一些咖啡，就是作为他们日常的一些饮料了。 哦， 嗯，就是这是吃，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去俄罗斯当地吃饭的话， 嗯、 可能大家不会像真的去到比如说像欧洲啊，或者像美国这种国家， 嗯、 就是吃的特别油腻， 嗯、 可能会不习惯。 嗯、 在俄罗斯，它还是有一些中俄结合的部分的，就是你还可以接受。 啊 还是可以的、 哦、 离中餐不太远。对，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明白明白明白，很好啊。我最后一个问关于贝加尔湖的问题，你去那儿有没有单曲循环一下李健的那首歌？ 哇、哦、必须了，我所有人都是单曲循环。 是不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是个仪式感的东西。 哎、真的，我跟你说，你站在贝加尔湖， 嗯嗯， 我觉得一定要听李健 啊， 或者更高级一点的，我一直在听莫扎特。 哎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只有莫扎特的那种恢宏能配得上你眼前的风光。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嗯、 大帅是做旅游节目做这么长时间了、 嗯、 你有没有感受，就是很多景色是你用再高级的相机也很难拍出来的， 嗯， 就是一定要用眼睛这种 3D 的设备去感受它， 嗯， 而当时的那种感受，你是用任何的影像手段，你无法就把它记录下来的、 嗯、而且其实我是一直反对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拍照的， 上车睡觉下车 去拍照，就我就特别反对，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错失了很多美景， 对， 你就错过了那个用眼睛去欣赏或者慢慢用一下心了，你老想着我把这个拍一下把这个拍一下，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你拍完了以后回来，我就问一下给我们的听众， 你不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吗？ 对，你发完朋友圈以后你这些照片 你还翻 它吗？嗯、不会翻的， 对， 然后所以但是你却错过了当时在眼前的那种风景，然后尤其如果你带上一本那个，你像刚才是那个俄罗斯司机 啊， 带上一本书，听一个音乐，坐在那里，哪怕享受这十分钟、二十分钟，那是真正的旅行。我觉得 对,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虽然我老是跟我的朋友说啊，我回来我可能不会再去第二趟了，但是这个经历真的是对我来说太难忘了，因为他的那种壮阔的视觉冲击是我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把它记在脑海里。所以我为什么说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可能都不太能跟贝加尔湖本身所搭上，我觉得是需要莫扎特上了。 哎呦， 就是因为那种恢宏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只有交响乐才可以搭配得上它、 嗯、 尤其我们同行的几个老师我觉得也都是比较有生活的、 嗯、 就在那儿真的是我们到最后就不想拍照了，因为、 嗯 坦白讲贝加尔湖它就是一个湖、它只是有这些美景，它没有其他花哨的东西、你只要坐在那里静静感受就好了， 对， 然后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听上一段无论是李健还是贝多芬、 嗯、 还是莫扎特等等、 嗯、 这些很恢宏的就乐曲、 嗯、 你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给你带来的震撼了。 没错、 嗯、 其实贝加尔湖有它恢宏宏伟的一面、 嗯、 你可以用莫扎特的音乐去衬托它、 嗯、 你也可以在这样的湖边静静的去想一个人想一段情，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来一首李健最节目的最后啊，这个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吧，好吧，再一次感谢冉冉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大帅。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七十二变。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